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系咁，翻翻嚟城寨新闻嘅时间啦。咁呢一节咧，我会少少地讲下一个 TVB 喺呢日呢几日咧去做有一个即系股权上面咧有一个啲变动啊，亦都咧有一啲新嘅 update， 即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啦。咁喺寻日咧，其实李保安咧就发咗一个即系向外一个声明啦，或者咧就系话 TVB 咧就会就住证监会咧对于 TVB 之前咧系即系喺證監上面即係叫一個即係對於清洗豁免嘅申請咧，係會作出一個司法覆核嘅。咁就點解咧？係啦，咁就其實咧喺當日咧就證監咧就其實咧就對於 TVB 咧有一個嘅申請咧就係、是。有其實就落咗一個判決啊，咁呢個判決咧其實咧係幾 harsh 嘅，咁對於 TVB 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嘢咧係令到突然間咧就將佢後面一啲股權嘅分佈咧就公布咗俾公眾聽啊。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佢證監咧佢嗰個判決上面咧就要求TVB 咧係要清晰咁樣去話俾公眾聽，究竟佢後面嗰個股權分佈上面咧係點樣，係每一個人咧攞緊嘅 percentage 係幾多少。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咧、之前咧 TVB 咧因為佢有一個想增持嘅股份上面咧，咁所以咧就會要申請一個清洗豁免啊。咁證監咧其實咧就係、是、批咗呢一個清洗豁免啦，但係咧個條件咧就係、是、要小股東咧係要有 50% 嘅人係要支持啦。咁同埋咧就要去再 TVB 去清晰去講一講咧，究竟咧佢之前即係佢去做一個增持自己即係、叫做消除喺。市面上面的股份這件事呢，那個資金是從何而來的。其實呢件事的發展是怎樣呢，可以講一講個背景先的。其實呢就話說在、即若干個月前呢 TVB 呢就有一個小小的變動啦，就即大家就再即叫做佢諗一諗咧，就係即係當日咧就叫做陳國強咧去買呢一個 TVB 嘅時候咧，就其實咧用一個叫做基金嘅名義咧去一齊去叫做同唔同嘅人咧去集資一齊去買嘅，咁包括咧當時候咧就。陳國強啦，咁連同咧就台灣嘅黃雪紅啦，再加埋咧喺美國嘅一個叫做資金咧，就係、是、一齊個私募資金咧，就一齊去咧叫去買 TVB 嘅一個股份咧，向陸叔去買嘅，係啦。咁嗰時候咧就嗰時候大家都冇一個即係質疑究竟係即係叫做裏面會唔會係背後有邊幾個人啊咁樣嘅。咁但係去到後尾咧就慢慢有少少變動啦。因為咧其實黎瑞剛咧就逐漸咧就叫做加入咗 TVB 裏面啦嘅嗰個董事局裏面嘅。咁亦都係咧係開始有啲人就喺度諗啊，究竟其實佢咧對於 TVB 嘅控制有幾多咧。咁其實咧喺證監嘅今次嘅一個判決咧要求咧 TVB去披露股份的股权分布的时候就很清晰地告诉大家，其实黎瑞剛现在就正式是一个叫做在陈国强的一个即是叫做一个当日是入 TVB 的一个叫做资金的一个资金团的时候，其实黎瑞剛现在是叫做拿到最大的股份的，他在 CMC 里面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股权在里面的。所以其實呢現在 TVB 的最大的老闆呢很明顯已經是黎瑞剛的了。究竟呢之後在幾個月前呢極都 TVB 呢就曾經有過發債啦，是希望呢就叫做收集一些資金呢去發展一個叫做新媒體的業務的。但是 很叫做巧合又好什麼都好呢，在沒多久之後呢 TVB 呢就說了、哦、我其實呢現在呢希望做一件事，那個就是呢要在市面上面收回一些股份回來。咁叫做咧 TVB 自己註銷咗一啲股份啦，咁然後咧，咁佢註銷股份呢一個咁嘅行動咧，其實咧就會即係令到喺 在市面上現有的一些股東呢那個股份呢就增加了，咁包括呢就其實令到佢呢即係成個即係陳國強背後的一個叫做英蘭的集團呢就叫做增持了一個 TVB 的股份啦，咁亦都呢佢個股份本來是 29.几% 的時候呢就會因為 TVB 註銷了呢啲股份呢而增加到去超過 30%， 咁 30% 其實就是一個臨界點嚟嘅，呢個臨界點呢就是當你一超過 30% 的時候呢，咁香港呢就會有一個法例上的規定呢，就是你一定要向一個其他的所有的小股東呢就去提出一個全面的收購嘅，咁係即係當佢觸發咗呢個全面的收購嘅時候呢，咁佢呢就叫做一個係啦，咁TVB 咧就需要咧向出其他嘅股東咧，即係去提出咧去收購。咁但係當 TVB 即係叫做嗰、那個一個喺後邊嘅即係Young Lion 呢一個集團咧，去係唔想去做一個全面嘅收購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佢係需要咧就向證監咧去提出一個申請一個清洗嘅豁免啊。咁但係呢個清洗嘅豁免咧，就導致到今日頭先我所講嘅咧，就係、是、證監咧就落咗個判決，就話我雖然我批咗你呢個清洗嘅豁免，咁但係其實咧佢後邊嘅一啲條件咧係好苛刻嘅，包括第一咧，係佢要 去披露所有嘅股權嘅分佈嘅時候咧，其實咧即係披露咗 TVB 後邊嘅老闆啦，究竟係邊一個啦，亦都係咧令到 TVB 咧唔可以再掩飾佢其實已經係完全地紅資嘅一個身份啦。咁其實咧，所謂其實證監仲對 TVB 咧有另外一個嘅懷疑咧，就係、是、因為黎瑞剛咧其實所持嘅一啲股份咧都係叫做一啲可投票權有投票權嘅股份，咁但係其實咧佢這一種股份的背後其實是有另外一種股權的分佈，就是一種實質的股權分佈後面，其實 TVB 也都沒有披露到這個股權分佈是怎樣，所以證監也都有曾經懷疑過究竟其實黎瑞剛其實是不是都是一個代理人的身份呢，其實背後是不是還有其他人在這裡呢，樣啦。第二件事證監下來的判決呢就是說其實在 TVB 這個 要即可以行使呢個清洗豁免嘅條件咧，就係、是、你係需要得到 50% 嘅小股東嘅支持。咁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咧，喺 50% 攞到 50% 嘅小股東嘅支持係非常之困難嘅，係啦。咁你要喺市面上揾翻啲小股東翻嚟，都要所有小股東去肯去投票嘅時候咧，咁呢樣嘢咧係非常之困難，係幾近係唔可能完成啊。咁所以咧，其實 TVB 喺呢一個判決下面咧，係幾乎咧係全盤都是叫做失了預算的，所以呢、這個時候 TVB 就需要去、就是、做一個司法覆核，也都是去想去、推翻這個裁決的。其實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TVB 究竟接下來有什麼發展，也都其實可以去再留意一下 TVB 和大陸的一個關係應該會是越來越密切的。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再回來。 喂，你平時